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6集。不知飞行了多久，离在一片荒山丛林中缓缓降落，找了一个避风的崖底，席地而坐，将橙子抱在膝上。示意却没有收起来，而是向其合拢，照在怀中尚在抽泣的女人身上。离的羽翼轻盈温暖，将冰水般的夜风挡在外面，只管紧紧地抱着她，眼睛望着远方，深深的目光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橙子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，睡梦中时不时烦躁地撕咬几下离的衣角，而醒来的时候他感到头很疼，自己似乎是躺在一张硬硬的床上，头枕着凉凉硬硬的东西，身下却暖暖的。费了一些力气才睁开有些肿胀的眼睛，首先看到的居然是倒悬在头顶显得有些狰狞的钟乳石，而他是躺在一块平整的大石上，枕了一块光滑的石枕。山洞，自己怎么会在山洞里啊？橙子慌乱地坐了起来，却因为起得急了一阵眩晕，一头朝床下栽去，却被一双手给拖住了。橙子，橙子，熟悉的声音，温暖的手心。他努力睁开眼睛，看着离那一对满是焦虑的深蓝眸子。橙子伸出手扯住他衣袖，一开口说话，沙哑的声音就把自己吓了一跳。 离，我是做了个梦，那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 期待地望着他。离却默默不答，静静地望着橙子的眼睛。他怔了一会儿，忽然不知哪来的力气，忽然跳下床，光着脚踩在冰冷的地上，拔腿就跑。离从后面拦腰抱住他，低声吼道：你做什么？回去躺着。 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 橙子无力地挣扎着。离闭了一下唇，低声道： 橙子，那样的爆炸房子是不能再住人的。 橙子的身体僵住，似乎看到了焦黑的颜色，嗅到了烟燎的气味。过了一会儿，头也不回的执拗地挣扎着企图挣脱，离死死地抱住他不肯松手。橙子睁了一会儿没有睁开，愤怒却迅速蔓延，咬着牙狠声道： 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招来的这一切。 离的手臂似乎颤抖了一下，却仍然抱得紧紧的。 那是冲你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龙三太子？ 橙子回过头，狠狠地瞪着他，不顾一切地用语言化成刀枪刺向对方。在离瞬间黯然的受伤眼神中，橙子也弄不清楚他的痛苦是缓解还是加剧了。 你为什么要闯入我的生活？你毁了我就罢了，为什么要毁了我的房子？你知道那座房子对我有多重要，它胜过生命啊。我不会原谅你，永远不会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有多远死多远。 他泪水迸溅，顾不得离的感受，只觉得无法控制自己，疯了一样逮住离自己最近的离，狠狠地撕咬。离不语，忽然松开他，退后一步站了一会儿，默默地走到山洞的洞口。橙子失去了撕咬的目标，也泄了气，跟着走了出去。洞外的阳光映在橙子的眼皮上，让他的眉头颤动了一下。这是一个圆凹的深深山谷，谷中百年老树郁郁葱葱，四周山壁高耸似有万丈，一直深入云雾之中。在他们身后的石壁上有一个不规则的山洞口，就是他们走出来的地方。谷中一泓碧潭，潭水如碧玉一般清澈，却深不可测。 黎正是坐在这碧潭边上的一块大石上，面对着一片波光粼粼的碧水，景色秀美之极。橙子不由看呆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昨天晚上他睡着之后黎带他来的吗？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悄悄走进黎的身边，瞄了一眼他的脸。黎像是出神地看着前方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只是眼里沉沉地涌动着抑郁，目光仍是深深地望着潭水。忽然开口了，声音沉静，这里是索雾谷，寒端水处在绝无人迹的群山之中，距离你住的那个地方有数百里远。寒端水低于位置，天造地设，灵气集中，对于法力修为大有益处。我远离龙族，在这里住了12年。 数百里远，他一夜之间飞了这么远啊。 橙子打好小手绢的结，收回手，坐在他身边，心中有无数的疑问，却只有一个急于求证。他其实不想问，不敢问，却不得不问。 是他干的吗？ 离得瞳孔急剧地搜索了一下，他知道橙子指的是谁，除了他还会有谁呢？只有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住处。他就这么急切地想要扫掉前进路上的一切可疑障碍吗？他们虽然从小合不来，但至少有一点点血缘的浓度在吧。那个人就这么弃之不顾，决然出手。愤怒和痛楚在胸口搅动，憋得离喘不上气来。橙子看到他眼珠渐变的血红，呼吸急促，不由得担心的低声呼唤 离。 离忽然站了起来，一纵身跃入潭心，扑通一声隐没不见。橙子大吃一惊，以为他投湖自尽了，忽地跟着也站了起来，却旋即想到他是一条龙，当然是淹不死的。橙子望着动荡的水面，突感一阵眩晕，赶紧四肢着地趴在大石上。深不见底的水潭似乎有强大的吸力一般，要把橙子吸进去。他惊恐地想要爬离水边，四肢却软得动弹不了，似乎稍一挪动就会一头栽到水里去。他这才想起自己对深水的恐惧症，十几年前一场海难使他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晕水。尽管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他却从未跟父母出海打过一次鱼，也从未像村中的小伙伴那样下海游泳。水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是吃人魔鬼的化身。他趴在石头上，感觉就像趴在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上一般，一动也不敢动，面色苍白，两眼含泪，颤声说： 离子，快上来。 哗的一声，离从潭水中央冒了出来，清洁地游过来，迅速爬上岸，将他拦腰抱了起来。 你怎么了？ 离紧张地问。 我是大乌龟小壳的演播者一道阳光，大家要多多的订阅评论，给我们点赞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